也许会懂得。

无声的痛苦埋在心窝里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，不要把我忘记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， 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会长时间对着电脑屏幕，眼睛是不是有一些干涩难受呢？这可能是不少上班族的通病，眼科医生推荐大家这样来缓解。第一呢，是电脑屏幕稍低于眼睛的水平线，避免睁得过大导致干涩。第二呢，是经常远眺。第三呢，是室内放置一些绿植加湿器。第四，如果症状比较严重的话，可以用一些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。对着电脑工作久了，不妨闭上眼睛来听到这样一首歌曲，来自李行亮，放手宠爱。 我还是放不开你的爱，我好难爱，怪我太过依赖，没好好珍惜你的陪伴，只怪我自己不肯说我还爱你，非要失去所爱，到头来后悔你已离开。你说要照顾自己，不要让下一段爱再伤心，你说的这些我真的不想要听，你给的爱难以释怀，我只有下定决心的离开，才能让这段爱深埋心海，过去那些幸福甜得我泪掉下来，我的爱情带你回来，我只有下定决心的去爱，决定要开始下一段恋爱，你说这段不去心的这不来，我会放手宠爱，从此以后就各自精彩，我有我的爱。你说要照顾自己，不要让下一段爱再伤心，你说的这些我真的不想要听，你给的爱难以释怀，我只有下定决心的离开，才能让这段爱深埋心海，过去那些幸福甜得我泪掉下来，我的爱情难以回来，我只有下定决心的去爱，决定要开始下一段恋爱，你说这段不去心的这不来，我会放手宠爱，从此以后就各自精彩，我有我的爱。Oh yeah, oh oh, 我只有下定决心的离开，才能让这段爱深埋心。

今天是5月3号，农历4月初8，星期三。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。今天白天阴，最高气温28度；今天夜间阴，最低气温14度。廊坊阴转小雨，28度到15度。首都北京多云转阴，29度到16度。近邻天津阴转小雨，25度到14度。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。另外，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5和0，请您遵照执行。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会不会记得敷面膜呢？正确的敷面膜方法是这样的，拿1周7天为例，首先做一次深层清洁面膜，然后2次保湿面膜，说的是1周之内。那2次保湿面膜之间可以做一次功效型的面膜，比如说美白的、抗老化的，这样的话皮肤水润度、光泽度、柔软度就都有了很好的改观。不管你是男人还是女人，把皮肤重视起来是一种很好的心态，祝我们的皮肤越来越好。感谢收听《天若有情》，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。 你在聆听，你在生活，这是唱过最美的声音，因为 一个人的时光，你会选择怎样度过？是看一部电影，读一本小说，还是在想念一个人？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，只想听听歌，享受片刻的宁静。这个世界太嘈杂，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，经常音乐吧，你的品味之选。 欢迎回来。最近呢，英国政府为了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，把那些不太合格的家长送进了监狱，以儆效尤。英国法律专家呢，反复在媒体上强调，12岁以下的儿童不能在家或者车内独处，16岁以下的孩子不能独自在家过夜。如果孩子独自在车内超过5分钟，警察就有权逮捕孩子的家长。这是一种过度保护，还是干得漂亮？你怎么看呢？可以来告诉我。我们继续来听歌，蔡琴带来的《乡间小路》。 在乡间的小路上，无悔的老牛是我同伴，满天飞过夕阳在身旁，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，荷花锄头在肩上，牧童的歌声在荡漾。 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饮品。如果你有一堆小零件要除锈，在可乐里泡一夜，再冲一下就 OK 了。也可以在锈迹斑驳的镀铬物的表面上涂上一层可乐，纱布上也蘸一些，然后转圈打磨，就可以除锈了。一起来听到的歌曲《让一切简单》。Oh, hey, yeah. 就像要去旅行，总期待快黎明，好能牵手看更多风景。最疯狂的想念是你还在怀里，已经相依，真爱从不必玩心理游戏，不怕太深爱了会弄伤自己，喜欢醉在你笑的眼睛，让一切简单，体贴成自然，当你坐的船，也当你靠的岸，让一切简单，快乐成自然，把生活再平凡，可是生命不平淡，我的夜空温暖。你如果孩子气，浪漫的调皮，我就让你闹得开心。你怕做噩梦，整夜抱紧你。每个情绪，真爱从不必玩心理游戏，不怕太深爱了会弄伤自己，喜欢醉在你笑的眼睛，让一切简单，体贴成自然，当你坐的船，当你靠的岸，让一切简单，快乐成自然，把生活再平凡，可是生命不平淡，我的夜空有了你就璀璨，我爱你的温柔和勇敢，也爱你的脆弱和唯一不安，能给的简单，体贴成自然，让你坐的船，让你靠的岸，让一切简单，快乐成自然，把生活再平凡，可是生命不能等，我的夜空有了你就灿烂，让一切简单，成自然，当你坐的船，你坐的船，你看的爱，靠的岸，一切简单，快乐成自然，把生活再平凡，可是生命太平淡，我的夜空，我的夜空，让你就灿烂，温暖。 桥上数点点车灯，初恋已经留给了青春，直到脸上

天晴就会有彩虹。所以你一脸无辜，不代表你懵懂。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，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。可是你 在心如刀割，从不言不悔，醉到心里憔悴。爱是一种悔，痛是一种修为，从互相安慰到无言以对，忍耐还是撤退，都一样可悲。如果回忆在一瞬间枯萎，我能体会世间有

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，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韵味一缕三三，我爱的人 又到了我们的夏天鸡汤时刻，一碗浓浓的鸡汤已经准备好了。生命呢，不是用来比较的，而是用来完成的。所以其实我们更需要的只是在这个过程里不断的播种收割自己。虽然有的时候这个过程会有些长，可是不要慌，生命没有那么的分秒必争。觉得乱的时候就停下来，把自己整理清楚，然后再出发。沉住气，忠于心，生命才饱满。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陈慧琳，是我不好。 我都醉了，灯光在我眼里都模糊了，为什么还清清楚楚记得那天那句要我把你忘了，怎么能忘了，除非不呼吸，就到那里才躲得掉回忆，离别总是让人怀疑着自己，你恨不恨你都不能决定，也许这一切都是我不好，是我不知道，只有真心留不住男人一个拥抱，就算眼泪会是温柔的手铐，可是爱如果是求来的，我也不想要，是我不好，是我还忘不掉，心痛只能用时间来消耗，已经当初是我选了一个给不起我永远的人，就算是我不好， 最近看到莫言老师的这样一句话，特别想和大家分享。他说一个人要知道自己的位置，就像一个人知道自己的脸面一样，这是最为清醒的自觉。洗尽铅华总是要比随意的涂脂抹粉来得美，所以做能做的事把它做得最好，这才是做人的重要。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周华健，叫做《客梦》。 曾经老头一醉还以为尘世薄千月一枚， 写在江风上，江山中人眼里。

很多大龄男青年。是的，我没有猜错，肯定有很多。所以接下来内容你一定要听好了。英国剑桥大学的专家研究了英国参加半程马拉松比赛的542名男性的健康信息以及伴侣状况，并将他们与不爱跑步的男性放在一起，请女性为他们的吸引力打分。结果发现呢，爱长跑的男性分数更高，女性会更愿意选择他们做伴侣。所以升级前的汉子们还等什么，赶快跑起来吧。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炎亚纶，错过。 戒了要还，不如来者比谁先开口。你看着我好像羞涩，更多在揣测，原是自私的，但也需要温柔。你的忐忑我好像触破，招牌的字，铁窗的手，算不了承诺。借你的手，暖我的手，勇敢的牵了，还是爱到了，怎么有点苦涩？才发现你没有附和。天黑过，天亮过，等太久，我还是我，清醒的，换旧的，太累了。左转过，右转过，到头了，此路不同，新的无底洞。你不愿当面封锁，我在窗日冰似墨，到最后站在街头，剩一句结果。 愿长江美，梦里长生又长江水。谁不曾听见欢乐唱， 把胸怀张开。 老李东方有一条龙，他的名字就叫中国。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，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，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，他们全都是。 Story that'll make you cry. Straight from Taiwan, they came just a girl and a homeboy. No, no money, no job, no speak, no English. Nobody gonna give them the time of day in a city so lonely. Man, no way, and they have the strength to graduate with honors and perfect, just to consummate a marriage under God. We'll never left aside, give the children pride, raise their voices high, love will never die, never die. 多年前宁静的一个夜，我们全家人到了纽约。 Yeah, 火药烧不停在心间，每夜每天对家思念，每夜每天对家思念。别人祝你让我成长，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，金龙金龙你擦亮眼，永永远 携手周大生、老凤祥、中国黄金盛会礼仪，钻石婚庆周，千枚克拉钻只为嫁给你。一克拉钻戒仅售29999元，克拉钻专享折扣，与您钟情相约。恒业金行，圆每个女人克拉梦。详情咨询400-800-5620。 清晨，亦或傍晚，在小区林间小路上悠闲漫步，看微风掠过树梢。听溪水潺潺声响，畅快地呼吸着弥漫着青草的清新空气，与最真实的自我悄然对话。广东惠州深圳东进站的首站城市，深圳半小时生活圈，畅享南站便捷交通，租用城市成熟配套。新美东园惠湾中心区园林大宅，90-118平三室居住空间，让您水乡内的居住梦想成为现实。 广东惠州深圳东进战略首站城市，深广惠一小时生活圈，出则繁华，入则宁静，让碧海蓝天与城市繁华完美融合，给您一个理想的家。看美景，吃美食，享受碧海蓝天。购房报销往返费用，惠州观光看房团报名电话：廊坊0316-715-5630，715-5630。详情搜索“宜居惠州”，关注置业公众号“宜居惠州”的“宜”是迁移的“宜”，“惠”是实惠的“惠”。 幸福与梦想是携程的幸福能量。去与未来都变得更多，像是山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103.3，我们都来听呀。 见，有个女孩让我好想念，我的心已经飞到这个城市另一边，只看着你我爱的眼，我心里的感情都对你说，马路上见， 天天都在晒， 一个人天天在忍耐，没有你日子很无奈，原来这样就是恋爱，我想要你在我身边，想起生命中的一切，我想要天天说，天天说，天天给你说我有多爱你。太阳天或下雨天，人挤人的咖啡店，找一个能想念舒服的角落，看着情人肩靠肩，慢慢转开我视线。有个女孩让我好想念，我的心已经飞到这个城市另一边，只看着你我爱的脸，我心里的感情都对你说，马路上天天都在晒，每个人天天在忍耐，没有你日子很无奈，原来这样就是恋爱，我想要你在我身边，这是命中的一切，我想要天天说，天天说，天天对你说我有多爱你。马路上天天都在晒，每个人天天在忍耐，为你日子很意外，原来这样就是恋爱，我想要你在我身边，想起生命中的一切，我想要天天说，天天天说，天天对你说我有多爱你。 欢迎回来，我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，你是谁呢？我用好音乐来陪伴你。想和大家说一句，别因为太过在意别人的看法而使自己活得畏手畏脚，无论你做得多好，都会有人对你指手画脚，所以干脆不要在意他们好了。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熊天平，爱情电影。 星星狗的电影却看到泪翻滚，如果爱不那么深，结局是不是就不会伤人？在别人的剧本演自己的缘分，如果爱要我牺牲，我不怕梦里沉沦或变笨。 完成了爱情的角色里，再孤单再多欲望，我不会忘记如此。 换我在曲折的世界里，在空虚在别离，不到我我不会离去。 爱的生命天天天天思念你，忘忘忘忘自己，再不要谁和我对视。爱若让人幻想起， 只因此生自己有你。 起的缘分。如果爱要我牺牲，我不把梦成真或变笨。 在你今夜在寂寞角色里，再孤单再多余，我也不会忘记如昔。 盼我在曲折的世界里，在空虚在别离，不到我们不会离去。 想念你天天天天思念你，忘忘忘忘自己，再不要说和我对戏。爱如人人幻想起， 只因此生此情有你。 红尘了在寂寞角色里，再孤单再多余，我也不会忘记呼吸。 让我在曲折的世界里，再空虚再别离，不到我们不会离去。 爱上你天天天天思念你，忘忘忘忘自己，再不要说和我对戏。爱如人人幻想起，只因此生此情 声音呼唤。